第39集，早起。安宁从蓝田郡回来，又去图书馆自习了两个钟头。晚上安宁回寝室的时候，看见寝室的灯是灭的，还以为寝室里没人。开了门，才看见对面床铺上的身影，秦维航已经睡了。原本他这个时候回来，照惯例，还是要再看一会儿书再睡的。他没想到秦维航睡这么早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放弃了开灯，借着对面宿舍楼的灯光，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毕上了床。拿起手机一看，这个时候还不到11点。他仰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开始背单词。背着背着，感到对面的秦维航翻了个身。他条件反射地看过去，见秦维航抱着被子背朝着他，一条长腿压在被子外。他盯了那个背影好一会儿，缓过神来，心想，刚刚背到哪儿了？次日早上6:30，安宁就起来了，手机闹钟调成了震动，因为每天都有早起的习惯，怕打扰到秦维航。下床后，他戴上眼镜，看了眼对面床的秦维航。秦维航这会儿趴睡着，一只手臂半搭在床外，他长期戴表的手腕上也留下了痕迹，比别处的皮肤更白一些。安宁收回视线，轻手轻脚去了阳台。但秦维航还是醒了，安宁刷完牙洗完脸从阳台进来，一抬头看见秦维航趴在枕头上安静地看着自己。安宁愣了一下， 啊，对不起啊，吵到你了。 不是，我有点认床。 昏暗的室内，被趴在上方的秦维航不堪清醒的目光俯视着，太奇怪了这感觉，他心想，我居然看到了秦维航早上醒过来的样子。秦维航趴了一会儿，翻身慢慢坐起来，低头弯着脖子往后抚了抚后颈。秦维航在被子里坐了一会儿，直接掀开被子坐到床边，穿着系腰带长睡裤的长腿从床沿垂下来，就这么直接从上铺落地了。安宁羡慕的不行啊，腿长就是好啊。秦维航走到阳台，见天色还暗，对面宿舍的阳台都是黑洞洞的，校园里一片万籁俱寂。 我们的课这么早吗？ 今天的课在下午，早上没课，我是去自习的，你再睡会儿吧。 你这日程比明星排的还满啊。 这语气听着又有点不对味儿，韩宁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，好像是有点埋怨自己。他想说，那我走了。见秦维航直接拧开水龙头就要洗脸，时值11月中旬，天气已经很凉了。 我瓶子里还有热水。 啊，不用了，我习惯洗冷水。你打不打算休息半天？ 秦维航俯身很快洗完脸，抬头做了个深呼吸，像是彻底清醒了过来。他拧上水龙头，状似不经意地问。安宁停在门口，看着阳台上斜着肩膀朝他看过来的秦维航，不解为什么秦维航要他休息。 我一直是这么安排的。 我带你去攀岩怎么样？ 啊，你有时间吗？ 有啊，就现在。 安宁以为自己会像当初在攀岩社的展台前那样左右为难，但这个提议的吸引力显然远远超过了参加攀岩社。就仿佛自己一成不变的人生突然面临一辆1000cc 排量的重机车的碾压。秦维航骑在那辆重机上，目光坚定地要撞碎它，自己竟然还不讨厌，想躺平了给他撞。 可是我都没什么准备，去攀岩馆要准备什么呀？ 不需要准备什么，你做好摔得一身疼的准备就行。 安宁情不自禁地想象了一下，好像秦维航这么一说，他全身的肌肉骨头都开始疼起来一样，未知而陌生的疼痛感却让他有点期待。秦维航将自动牙刷放嘴里顿了顿，转身走到阳台门口。 进来等我。 哦。 安宁便关上门走回来，回到自己的书桌前，放下背包，望着秦维航的背影，开始耐心又焦心的等待。秦维航刷完牙走进来，拉开衣柜，脱掉身上的 T 恤，换了件衣服套上。可能因为是校草，确实太帅了，安宁很不好意思， 就非礼勿视地低头刷起了手机。秦维航很快换好了出行的衣服。 眼镜给我去。啊， 话音刚落，就上手摘掉了他的眼镜，是双手摘的。安宁猝不及防，只得配合地仰起头给他摘。想问为什么，秦维航已经拿着他的眼镜去了阳台，片刻后走进来把眼镜还给他。安宁接过来戴上，秦维航的指尖和他的镜架边缘还有冰凉的水，镜片像是被擦洗过。他抬头纳闷地看向秦维航，秦维航也没解释，自己在椅子上坐下，低头弯腰换鞋。安宁注意到他绑鞋带的方式很奇怪，反正跟自己的不一样。 我需要换双球鞋吗？ 没必要，拿上包走吧。 两个人又久违的一起坐上了地铁。早上七点不到，地铁意外的很空。秦维航可能因为个子高，有走在别人身后的习惯，都是让别人先走。安宁先跨进车厢，列车里又亮又空，他就随便坐了。秦维航走到他对面的一排空位上坐下，将登山包拎到一旁靠着。之前秦维航背着这只包走的时候他还没发觉，现在秦维航取下登山包这么一放，安宁才察觉这包其实装了挺多，特别沉。整列地铁里空空荡荡的，没几个人。他们这节车厢和左右两节车厢除了他们两个人就没有别人了。安宁看着坐在对面的秦维航，心想要是车厢里人多，秦维航这个样子势必又要成为风景线了。已经11月中旬了，秦维航还穿着那种街头篮球的阔腿短裤，宽松的阔腿遮到膝盖，当然没有露小腿。他在里面套了那种健身用的黑色紧身运动长裤，充当了秋裤，脚上是一双蓝黑的 Air Jordan， 脖子上系的是上次借给他的登山头巾。秦维航坐在那儿弓着背看手机，双腿很随意地岔开，很长的一双腿还这样穿，在外人看一定很犯规。安宁在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，他也不奢求像秦维航那样的长度了，就是希望腿上能有点肌肉。秦维航那一看就是打篮球的腿，真的就如网上说的，像个体院男生长了张戏剧学院校草的脸。不过秦维航为什么忽然要兑现诺言？可能是感受到了期末临近的压力了。这样的话，自己也不能光顾着奖学金，得帮他补课才行。这么想着，安宁咳嗽了一声。 秦维航， 嗯， 我们约个每周补课的时间吧。 好， 那你什么时间方便呀？ 我都可以，看你。 那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以后吧，咱们补课到11点。 周一到周五 啊，你要是有事也不用每天。 安宁想着是不是把人逼太急了，换袁小叶就得头锤书桌了，秦维航不过就是大号很多酷很多的袁小叶。 那135吧。 嗯，好，我保证让你不挂科，没准还能给你冲刺个好成绩。